上海差人去意大利联合巡逻啊，同意大利差人行孖必，俾中国游客认到，要求合照握例。哇，呢啲机会梗系难能可贵啦！唔啱喺强国，你又试下同啲城管啊、公安同佢 selfie 啊，够胆靓埋你啊！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嗱，依家传紧咧就陈美玲啊，做文部科学省嘅大使，唔系，系香港教育局局长啦。喂，不论佢功绩如何咧，我都几肯定啊，佢会系香港官员入面唱歌最好听嗰个局长。嗱，喂，话唔定啊，仲可以名正言顺咧去日本交流，唔使去恩平浸温泉添啊！我系强国生还者八 K， 好欢迎翻嚟呢集嘅强国生还者。喂，今集又系得我哋两个 人。系啊，阿 Vin 系咪唔做啊？系咯， 正式辞退。 系咯， 唔系佢好似哇，佢风流快活啦，佢去英国睇波啊嘛。 嗱，我话说咧。阿 Vin 系一个利物浦嘅球迷嚟嘅，咁话说咧，咁佢就去咗利物浦睇波啦。咁咧，我都唔知几耐冇见过利物浦主场输波。 我就唔知喎，有亲阿 Vin 喺度睇波，我都觉得系利物浦系输嘅。我冇你冇喺我嗰个 group 度啊，我即时买咗，我因为有阿 Vin 喺度加持，我即时买咗利物浦对面，即系水晶宫嘅 Vin 有六倍几。 哇！赢 OK 真系即系阿 Vin 嗰啲咧，就唔好后路人类嘛，真系几时翻一个。下集喺度噶啦，系嘛？ 下集喺度噶啦，翻噶啦。 系咯，真系。系啦，头先啊提过，喂阿 MJ， 我都想问你啲演艺界人士有咩睇法？依家传紧阿陈美，系咪陈美玲啊嘛？系嘛？ 陈美玲， 即系唱香港嗰个女人啊，做教育局局长啦、啊。 系 啊，咁佢嗰阵时嫁咗去日本嗰个啊。 唔识 系搞错啊！你啲咁嘅年纪唔识， 唔识 明明嗰阵时你话佢好追华成喎， 冇可能记错。陈美玲、宋美玲我就识， 系啊。 OK， 佢做教育局局长，唱歌最好听， 串佢 系 啊。咁因为话佢其实读嗰啲咩教育佢啲 doctor 嚟，但系佢嫁咗日本好多年噶啦。佢最著名就喺我头先系咁样哼过两句嗰只香港系啦，佢系一个70-80年代歌手嚟嘅，咁后屘就嫁俾日本人，系咁跟住喺日本嗰边就有进修啲教育嗰啲嘢啦，咁样咁就依家传紧林郑咧就揾佢翻嚟香港做教育局局长。 哦 ，OK， 系啦，咁跟住咧我见啲网民开始喺度讲笑啦，咁就话。咦，唔系喎，都 OK 喎。如果咁样，咁话唔定可以揾埋阿向太啦，向太做保安局局长啦，又或者讲紧话揾系咯，咁、 okay 啊、 你教育局咁都要老师噶嘛，咁咪可以请苍井空老师啦， 交流下朋友喎，爆棚啊，肯定 系啊，都 OK 啊，其实 嗱，头先我记得你引言就话佢系唱歌好听啊，唔系、啊，中意嗰个之前嗰个唱《民不聊你》个局长多啲、啊， 哦，咁佢嗰个个人风格。比较深， 阿 周一和啊，周一和， 我知佢多啲。咁至于呢个新呢、這个，即系系咪佢都好啦？我谂就好难衰过而家呢个噶啦，呢、這个唔黑键唔得掂系嘛？ 唔得掂，系啦系啦。咁起码咁咧，阿陈美玲后生嗰阵时咧都好傻嘅，即系我好细个好细个嗰阵时都睇过佢啲相，咁都几靓喎呢个姐姐。 我知道你嘅年代啊嘛，真系唔系我嘅年代嚟嘅，所以我真系唔识。 系啦，唔系我谂有啲听众有共鸣嘅，即系如果大家。即系认同嘅，请赞好，系啦系啦 ，Facebook post 嗰度， 八旗同年代嗰啲就赞好啦，今期嘅赞好啊，如果有啲睇嗰啲 like 嗰啲报告，一定系噶啦，唔知咩年纪， 系啦，俾心心， 即刻唔敢 like 好多人，又唔敢暴露咗年龄、啊。喂，讲翻呢个我对呢啲咩教育事业啊、音乐事业，暂时就唔系太大兴趣嘅，我反而今次就真系想讲下足球啦。咁阿 Win 就好即係有錢啦，人哋嘅啲人民幣以一間房嚟計嘅。 係囉，咁聽講佢都我唔知會唔會傳緊佢收購利物浦啦，我呢個都唔敢講啦。 係佢過去就傾一樣嘢咋嘛。 哦係啊。 係啊。 係啊。咪佢係你講咗。佢千叮萬足叫我哋唔准講啦，驚影響啲佢集團啲股價。 唔係，而家佢諗住買水晶宮啦， 咁 水晶宮啊，買水晶宮咯。咁啊，但係佢就真係有錢啦。咁我哋呢啲窮撚就喺香港繼續睇啦。咁上個禮拜你有冇睇啊？ 睇乜嘢？ 東方對恒大。 哦，睇咗一陣啦。 睇咗一陣啦。啊，我就入場。 M 仔，你入場睇噶嘛？係嘛？ 我真係覺得真係，唉，好多種感覺都唔知點講，我千言萬語啊！我就好早已經入到球場㗎啦，咁啊即係霸位啦。咁我見咦 ，OK 喎，我去到嘅時候佢係8:00開波嘛，6:00我已經去到㗎啦。好多人已經係當時入場喎，咁我覺得哇，我哋聲勢 OK 啊，咁樣即係應該起碼 起码喺嗰个打气声唔会输啦咁样。咁入到场都确实系嘅。咁但系咧就原来人多就唔系真系好办事嘅。嗰、那个恒大咧，佢虽然只系得一个 corner 嘅一个位，但系我谂佢哋系二十分之一嘅人喺嗰个球场入边嘅啫。但系佢升势啲都唔差我哋啊。 同埋佢好似拎个支旗出嚟喎。嗰支旗正喎、 啊，嗰、那个去到好后话啦，嗰、那个去到八十几分钟嘅时候，咁、其实一路喺个球场嗰度咧，即系个由头开始讲，因为喺个球场嗰度咧，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已经即系香港球迷嗰阵时，大概得一成人入咗场啫嘛，劲二开始，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咁样，咁跟住咧嗱，即系 有节奏， 有节奏嘅。嗱，头先我讲嘅节奏一啦，第二个节奏咧就系将第一个字咧就拉长啲嘅，噔噔噔噔噔，屌你老母，个屌字拉到好长。 唔系、哦，即系我有风格、哦， 有风格嘅。咁但系嗱， 佢呢边系东方啊嘛， 呢边我哋香港球迷啦， 系咯，即系香港球迷啦， 系啊，香港嘅球迷啦。咁我坐嗰个位咧，咁啱可能早入场嗰啲人咧都系霸比较有利于中场中间嘅位置咧，我发现我嗰个区嘅球迷咧系最严重噶啦，嗰个声势。咁跟住咧，喺开场前噶啦，呢个系咁，佢哋已经系开始攞鼓出嚟，即刻回应，同埋系嗰个声势一啲都唔弱过场入边嘅所有人嘅。佢当时都系入咗三分一人到样，咁啊打鼓更加大声，屌你老母！回应啊！跟住大概嗌咗互相叫阵，叫咗两三次之后，大家就暂停嘅。跟住佢哋喺度玩啦，咁我哋啊继续喺度即系吹水啦咁样咯。 哦，咁都好似好热闹喎，听 MJ 讲，你喉咙有冇痛啊？ 我好尴尬，因为咧我同啲同事去，咁啲同事咧就不乏内地人嘅，系啦，咁啊变咗我就冇咁疯狂地喺度嗌，我净系嗌下啲即系。We are Hong Kong 咁样嗰啲就嗌下， 我唔信， 系 啦，我唔信你净系嗌 We are Hong Kong， 其他有啲我都冇嗌嘅，即系，同埋咧有个同事又带埋个小朋友去，但细佬啦，细佬，咁细佬喺隔篱咁啊，好似唔系咁好啦，吓亲佢，系啦，咁啊变咗有啲尴尬，咁好多嗰啲动作，我有阵时即系有咁嘅身份去睇嘅时候咧，有啲就唔知点样去讲好啦，嗱，有时咧未必系完全一开始系特意嘅。系啦，即系但系如果我哋一开始就向佢哋嗌佢大陆狗咁样吓，翻去啦大陆狗、大陆猪咁样，咁人哋都好难好礼貌咁同我哋。 我想问，恒大嗰边都系即系讲翻屌你老母咁样噶嘛，系嘛？ 我哋讲屌你老母，咁咪屌你老母咯。 我觉得咧正面嘅， 系 起码佢哋系讲广东话， 系 系啦，正面嘅。 呢个系我想讲一件事嚟噶，我哋同广州人咧，我同好多我嗰日去嘅朋友咧，好多都系嚟自广州嘅，讲真。我哋同廣州人咧喺未必係即係同一陣線啦，咁但係喺一件事上面咧係同一陣線嘅，就係佢哋都喺度捍衞 粵語 廣東話嘅，係啦， 好啊， 佢哋可能叫廣州話啦，可能叫廣府話啦，可能同我哋嘅廣東話有少少唔同，但係佢都係捍衞緊粵語嘅。我之前去過恒大嗰度睇佢哋踢波咁樣啦，咁佢喺場內都係九成係粵語嘅，會嗌某一個球員嘅名，唔係嗌弱智啦，當然係啦，都會嗌，但係即係佢當時嗌嘅可能係啲新星，有一個叫廖力生嘅，佢哋嗰個力捧嘅球星嚟，好似廣州人，咁佢都會嗌廣東話嘅廖力生，而唔係普通話嘅，呢有啲醫生咁樣嘅，係啦，咁啊，所以喺呢一件事係同一陣線，但係當然啦，喺場內邊就冇辦法啦，即係一定係敵我好分明添。 同埋咧，嗱呢個咧。我系绝对支持本土啦，绝对支持香港队。但系咧，有一样嘢咧，我会觉得喺一个足球场入边咧，即系呢啲咁嘅对骂，即系只要冇动手咧，我觉得系可接受嘅。喺我嘅立场，即系你有啲火药味咧，足球就系咁样样。我觉得 啱，但系嗰个对立咧，要我觉得都要。大家嘅 quality 都要有啲小心嘅。我讲个例子，我唔用而家呢一个，因为而家呢个身在局中咧，有啲始终带情绪。我记得有一次嘅利物浦球迷同我讲嘅，佢话 即系阿 Win 啊， 唔系阿 Win， 真系唔系阿 Win， 呢次真系唔系。咁佢话咧，大家闹下对方啲球员啊，闹下对方啲令到垃圾啊，呢啲都可以明白嘅。咁佢话咧，有啲敌对球迷咧同佢讲，就攞翻佢嗰阵时嗰个球场嘅惨剧嚟同佢 哦，希素球场惨剧 系啦系啦系啦，就懒系唱 Never Walk Alone， 但系就喺度串佢哋话你哋个球场系死人啊，呢啲就唔应该讲， 有啲冇品咯。 系啦系啦， 嗱今次恒大咧就据我所知咧，就亚洲足协咧就声称系调查 紧调查紧咩事咧 ？MJ 调查紧佢嗰个标语啦，呢个标语亦都系之后场内即系最多讲一样嘢啦。新闻就好难好大篇幅去讲嘅。咁系啦，呢个篇幅我谂大家可能如果有留意新闻都会知，佢哋喺86分钟左右嘅时间啦，咁其实已经赢到6-0噶啦。我初初我喺呢个旗帜未出现之前咧，我喺度谂紧，其实系咪我哋令到佢哋咁敌对嘅咧？ 嗰、那个旗帜讲咩啊？ 当佢见到有个旗帜出嚟，即系带定入嚟噶，旗帜咪就系签英犬， 系 就灭港独咯。 哦，嗰、那个毒系吸毒个毒啊， 系啦， 即系唔系独立个毒， 食咗字噶啦，系吸咗毒咁样啦。咁啊，仲有啲 I， 仲有啲公仔，即系好精心制作嘅，其实系肯定。咁即刻全场嘅香港球迷应该就即系好犀利啊！呢个即刻将所有香港球迷凝聚埋一齐啊！基本上我都已经系即系只眼喷紧火噶啦。咁如果好在啦吓，大家都系唔系坐埋喺侧边，如果唔系应该就。就要暴动噶啦，就要打交噶啦。 哦，你签英犬又灭港独，咁、我就即系听落港独咁样样，佢用毒品个毒。咁、香港有咩咁毒咧？其实即系我咁样谂啫，佢系咪写错错别字咧？其实系啦，咁你灭港即系灭香港独立嗰个毒，咁、我觉得啊，都即系你表示你嘅立场，咁你咪表咯。咁你香港独咁样，香港系咪即系佢好讨厌香港好多毒品横行咧？咁你灭香港啲毒品咧，即系佢系灭罪先锋嚟嘅，应该 帮手灭香港。 系啦，咁你系啦，咁签英犬，咁签英犬，咁即系我第一时间咧，我新即系我新闻或者网上边睇到啊签英犬呢三只字咧、我就会谂啊啲英国人都几惨噶，即系无端端咁咩又唔关啲英国人事咩，即系攞嚟啊林柏特嗰啲啊咩突然间无端端躺咗阿钟出嚟俾你话佢系英犬咁样 成日最中意话即系稍为有啲人去同佢唔系一个同一立场嘅时候。就好中意灌一个帽子俾佢，就话哦，你就系外国势力啦，你系俾外国势力利用噶啦，你系英国嘅走狗啦咁样。你而家唔使噶，你求其一个同一个中国人、强国人讨论，美国嗰边好似礼貌啲，日本嗰边好似有 quality 啲，有素质啲咁样。佢一定系可以类似用咁样嘅言语，一无敌噶，系啊！你一想讲强国，即系可能你本身系好客观地去讲，哇唔系喎，你随地吐痰系唔啱噶，佢随时就可以透呢啲嘢俾你噶。 系啦，你 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中国人？ 嗱，我真系吓一吓，真系我通常我见到吓一吓 ，MJ 突然间我又吓一吓啦，咁基本上咧，我觉得喂。你嗰班友呢啲咪叫民族主义上头咯，又系咁你讲咗好多集噶，我哋永远咧，即系我哋中国人咧最大一个毛病就系咧提出嗰啲咩民族大义啊、八国联军啊、咩抗日战争啊呢啲咧就民族主义上头啦，下下就话咧外国势力点点点，八国联军点点点，即系讲到都沉啦，真系。 我觉得要分翻清咯，即系件事一件事还一件事咯，即系如果见到一个中国人同一个日本人嗌交，你唔可以攞翻当年日本人点样屠杀你黑中国人嚟讲噶嘛，即系你系呢件事系你唔啱就唔啱噶啦。系啊，你唔可以随便就攞啲民族大义出嚟讲咁样。 咁所以咧，有关呢个标语咧，据知啦吓，唔知已经上埋去英国嗰啲报章度啦。咁系咯，咁你英犬咁俾人闹，英国人俾人闹啊，自然喺英国都惹起咗咗一阵小骚动咁样。咁亚洲足协咧都查紧，咁但系咧以亚洲足协嘅作风咧，我就唔想唔系顶多罚佢10,000+，恒大跌一跌咗，嗰啲领导食餐饭都唔见咗啦。 系啊，我觉得呢、這个即系我都系正想讲啊。而家即系。根据之前亚洲足协一般嘅罚则就系罚几千美金定点样，我或者系几万美金啦。恒大呢一场波赢咗，我冇睇错，佢有2,000+人民币嘅奖金噶嘛。咁你罚佢几万美金，其实真系等于冇罚过噶。 冇用噶，亚洲足协咧，佢本身佢个作风咧，你都系黑暗，即系黑箱作业到一个点噶啦。喺亚洲足协本身，再加上呢一坛嘢，你唔通真系 DQ 恒大咩？佢唔会咁做噶。 我觉得又唔使 DQ， 但系个惩罚要一定有阻效力咯。即系你罚钱 OK 嘅，如果本身系一个穷人，你罚东方几万美金好大件事可能。咁但系你本身系一个恒大咁样，你罚佢几万美金系冇意思。 同埋咧，啱啱咧，我早两日睇咗单新闻咧，话恒大已经出咗声明啦，就话咧呢啲系个别嘅球迷嘅行为，就唔关恒大事嘅。咁咧有啲直情咧网友直情话，呢班佢话呢批咧就唔系广州恒大会员嚟，我唔知点解佢咁都知嘅，系咪会员都知嘅？咁就话即系割席啦咁样，系啦。咁我相信都最后不了了之噶啦，即系如果咁嘅情况。 定啦，你即系而家叫有调查，惩罚下钱，咁都系咁啦，冇咩可以做。 系啦，咁所以有时咧，我觉得有时啲所谓中 香港矛盾，即系我唔系话香港嗰边咧冇完全即系冇责任，咁、但系咧，喂，你中国嗰边你又唔见你啲政府啲人出嚟谴责，系、啦，你香港人啦就话人蝗虫、我唔系话佢哋啱啊，话人蝗虫去踢劫嗰啲，咁咧即刻咧。五十几个报章啊，五十几个官员啊，走出嚟谴责，又话成又话伤害到呢个同胞感情。好啦 ，OK， 咁我都觉得唔系完全冇道理嘅，咁样系伤害感情嘅。好啦，依家咧，广州恒大呢班即系广州球迷啦，咁就拉晒横额，又话咩签英劝别港独啦。点解冇任何一个报章，冇任何政府官员走出嚟话，喂，你哋咁样唔啱嘅，系啦？点解冇人讲咧？我又觉得咧，香港地咧真系好奇怪嘅。 正常咯、有人讲先系奇怪咯、你咁样讲，我真系唔觉得佢，即系如果佢哋有咁好嘅 sense 去识得咁样教育啲人民嘅话，咁就经验唔系我哋认识嘅中国或者香港政府啦。 系啦，同埋香港政府摆到明。怕事啦！呢啲就真系、真系香港人咪够胆恰咯。你大陆人，你广州人咩讲多两句，哎呀，都冇真系冇听人提过。 系 啊，都系依家讲紧呢个陈美玲咧，我依家几串紧陈美玲。 然后关注度都确实唔系好高嘅。我想问咧，八奇你以前即系我记得我都曾经好中意，我哋都系中意足球啦。曾经好中意入场睇波啊！你以前你个年代系精工啦，我个年代 系 唔 即系即系胡国雄年代，胡国雄年代。 你嗰阵时都有入场睇波噶？ 我有入场。睇波都冇咁远，冇咁远，冇咁远。 再前啲啊， 冇咁远，冇咁远， 即系你嗰阵时都会嗰阵时我记得快通对好易通啊，或者南华对东方啊，嗰阵时系香港足球，即系虽然唔系话好劲，但系都系一啲叫做系好多本地城中热话。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 而家我见到咧，系真系好个心系噏住噏住，系觉得啊，点解我哋香港波搞成咁嘅咧？一嚟就场面太过难睇，二嚟就系连我见报纸都系类似呢个方向嘅，即系同我谂法都系一样。点解我哋连声势都咁弱咧？啲人就净系识屌啦，话东方啲球迷就唔争气啦，即系输俾人哋几收廿分之一嘅人咁样。咁但系我想问啦，大家香港球迷即系有几多入场睇波先？因为我真系唔系多去过恒大睇两次，佢哋。做嘅嘢咧就同佢哋喺恒大主场做嘢系一样嘅啫，即系都系可能有十套八套庆祝，可能唱歌啊，可能点样嘅一套打气嘅方式啊，咁样好多花神啦、啊，系啦，咁人哋系即系唔系一次讲经验值噶嘛，咁你本身已经做开样嘢落嚟，再做一次咁亦都唔难，咁但系我哋香港球迷可能讲紧一年两年先入场睇一次嘅啫，咁你想大家可以点样有共识去做打气嘅嘢啫？ 因为咧，小弟咧，其实间中到依家咧都会睇下香港波嘅，好间中啦，当然 入场 系啊，咁 我啊，讲真噶， 系啊，我睇大波，睇和富大波嘅早排，因为即系同小弟住嘅地方距离比较近，咁咧基本上个气氛咧，我相信我喺麦花臣睇咧系热闹过啊，喺大埔个主场睇 咁惨啊！有几多人啊？你目测大概？ 我谂目测啊，百零人都有嘅，百零两百人点都有嘅，系咁，但系个气氛就真系麻麻地，其实咁，你当然嗰、那个足球嘅质素亦都系普通嘅，亦都系事实。咁但系就我就当支持下啫，纯粹咁。有时礼拜日放假冇嘢做，咁啱有线大，咁啱又去大埔主场咁样，咪入去坐下睇下咁样咯。 然后咧，然后咧，我想讲咧，嗰日咧，我发现咧，大家最能够一齐合拍嘅咧，其实系一啲负面嘢都大家最叻嘅，因为可能大家喺唔同嘅球队都试过，有冇听过傻閪换傻閪，即系一对方换球员咧，正啲唔系我自己对方嘅球员啦，咁啊一换咧，大家就可以好合力咁样傻閪换傻閪，或者做一啲二次创作啦，咁人哋我都认同呢样嘢未必系好啱啊，咁但系冇办法敌对啦，咁人哋嗰边咧就喺度可能有啲节奏，跟住就喺度广州咁样啦，跟住咧佢我哋嘅香港球迷咧就好有创意咧就。跟住节奏就戇鳩，突突戇鳩，突突突戇鳩，即系呢一啲临时创作都能够惹起少少嘅一啲大家全场多啲人一齐嗌嘢咯。然后所有佢哋都系嗰啲咩啦，即系头先讲嗰啲啦，屌你老母，噔噔噔噔，屌你老母，即系都系呢啲。但系反而一啲正面，譬如话支持东方嘅嘢啊。进攻啦，好啲啊！啲真系好少。 嗱，呢个咧，我有另外一个感触嘅 MJ， 即系即系呢个 恒大对广诶、对东方呢件事咁样咧，咁咧有一篇文章咧喺网上边咧，俾我哋香港网民留得好紧要嘅、嗯，就系、是、广州日报一个所谓球评啊、嗯，即系足球嘅评论就话话咧啊。话佢昨日嘅战事可见啊，咁佢咁写啊吓，话陈婉婷即系东方个教练啦，喺排兵布阵、临场指挥上咧，与一流水平嘅差距有巨大距离。更指咧，东方作为一间历史悠久嘅俱乐部咧，居然沦落到俾一个亚冠经验值为零嘅女教练嘅执教。咁其实咧，这也是目前香港足球之境。仲讲啦，话香港咧，即系身为一个亚洲嘅金融中心，富豪万千啊，却没有人愿意真心投入足球，职业联赛萎靡，足球市场萎靡，青训萎靡，香港足球就谈何振兴？咁咧， 我睇过呢篇， 系啊，好多网上边就闹啦，唉、哎，你嗰阵时点可以咁样话我哋香港足球噶？嗰阵时又话炸流转乜乜乜，依家就踩到佢地底嚟啦。但系嗱，我理身咗先啊。我绝对支持本土，绝对支持香港足球，甚至亦都有入场睇，冇睇呢场，但系咁，但系我觉得广州日报呢个评论，我绝对十分之认同。 有部分嘢系真系好啱嘅。 系啊， 我见过，我觉得嗰阵时罗杰成先生应该似系有心教足球，但系好似真系唔多见到好多个罗杰成先生出现。系啦，咁香港嘅足球確實係我真係有啲愛之心就痛之切，即係見到而家搞成咁樣，我都覺得好痛心。我有隊足球隊啦，好多鍾意足球嘅人一齊睇英超，一齊睇西甲。我間中去嬲下啲人話，喂，聽日咧就南亞對傑志咁講先啦，不如入場睇下，個場整好我都未去睇過，真係冇人睬我。 嗱，我又会咁睇，即系当然我哋可以即系要支持或者希望多啲人支持香港足球，但系香港足球队唔该自己要争气啲。嗱，呢个系我睇法嚟嘅。嗱，例如以牛丸为例啦，即系东方教练阿陈婉婷，嗱，我都几欣赏佢嘅，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华人女性，做一个男子足球队嘅教练，仲攞埋联赛冠军、港超嘅联赛冠军。但系我会觉得香港依家咧。尤其是一啲本土嘅媒體，我覺得唔多唔少過分炒作嘅，即係例如陳婉婷咁為例，咁佢係一個啊都幾勵志嘅故仔，或者一個幾好嘅故仔咁樣樣。但係需唔需要將佢吹捧到一個咁犀利嘅局面呢？嗱，我個人認為就係講緊咧，我覺得呢個過分吹捧咧，甚至會我覺得害咗佢，同埋我覺得我哋香港人有少少畫地為牢，即係我會覺得其實。我睇佢教东方，或者我睇佢啲喺亚冠杯嘅表现，即系当然球员嘅级数、投资系差好远嘅，呢个我明白。但系我绝对唔认为呢个教练喺呢几场亚冠杯嘅排阵啊部署上边系合格。 系， 即系例如你对恒大为例，嗱，阿 Vin 又成日讲噶啦，佢唔喺度都要话佢，喂，你摆晒啲人后边死守几咁难啦、啊，就系、是、咁难。即系你基本上你拍大巴难，但系佢问题就系佢个部署啊，佢两场对恒大，两场夹埋输十几球，系啊，咁我觉得呢啲系责无旁贷嘅，即系我觉得你喺个拍大巴拍得唔够好，又或者讲紧话啲防守不力，甚至成队波一盘散沙方面，我觉得佢系即系佢系攞咗亚洲足协嘅其中一个最佳教练，我唔觉得佢系一个好嘅教练可以做到嘅嘢。 OK， 我觉得分翻开嚟睇嘅，有冇睇过女子世界杯啊？ 有 女子世界杯几年前中国攞冠军嗰阵时啦，咁女子世界杯嗰个水准咧，就算系世界杯冠军啦，当时中国攞嘅时候咧，其实都低嘅，其实都唔系真系好高嘅啫。即系就算世界杯冠军，我觉得嗰阵时嘅女子世界杯冠军，可能等于而家可能等于当时欧洲嘅二三线国家队咁样嘅表现啫嘛。咁你喺女子世界，因为冇办法啦，即系唔系性别歧视啊，女子嘅足球水平系确实系差过男子嗰边好大水准嘅差异噶嘛。咁你所以要分翻开嚟睇咯。陈婉婷喺牛丸喺女子教练嚟讲，如果喺一个框框嚟讲咧。佢嘅成就已經係算 OK 㗎啦，咁即係教到男子隊唔容易㗎喎，你要 manage 一個班男仔去聽你講嘢，聽你支笛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唔分別性別，純粹講一個球員實力，你等於而家球員一個女仔去男子足球唔分性別咁樣去評論兩個人嘅嗰個實力差異，咁肯定係好差好遠 㗎。但係呢，佢依家佢就係佢入咗男子嗰個足球世界圈，咁我就用男子足球嗰樣嘢去衡量返佢啦。 就是、真係肯定爭好遠。 係啊， 咁仲要個對手係斯高拉利嘅。 係啊， 係啊。 咁 對手係恒大喎，咁但係佢都守和咗一次韓國定係日本嗰隊球隊。 係，冇錯冇錯。 嗰隊好似咁。 日本川崎前锋， 日本嗰队系啦，咁我觉得唔可以，未必可以就咁用呢两场嚟做一个测评咯。喺男子世界冇得比，真系冇得比，冇可能比。 但系即系我想讲嘅嘢，嗱，当然啦，即系佢嘅即系一定系有翻咁上下成就嘅，即系佢作为一个女子教练，但系即系大家可以再深思一层，系咪值得过分吹捧一啲本地运动员？ 嗯， 是值得去鼓励、值得鼓舞的。 嗯、 但是不是需要过分吹捧去造神呢？我是有少少保留。 我反而我调返转，我希望有多啲吹捧俾佢。因为而家香港足球实在太过一潭死水啦。而、家真係冇任何新聞係令到人哋关注。咁我唔讲牛丸呢件事啦。我反而係觉得呢，我虽然自己唔食烟嘅。我觉得由当年呢唔再被烟草商去支持去赞助香港嘅足球赛事，呢一步嘅棋系行错咗 嘅。其实呢就唔止一步棋嘅。咁我又拉远少少讲少少香港足球。基本上呢，我难听啲讲句，香港足球今时今日咁系抵死嘅，我想讲。 抵死。 因为佢。 班 management 根本固步自封，乜都唔肯做。想当年罗杰成，头先 MJ 你讲啦。上大教南话，佢基本上据称啦， 特基市民噶， 系啊，即系基本上喺足总嗰边都几大阻力嘅。据知，同埋咧，香港港超啦，搞啲所谓咩凤凰计划啊，或者好多改革行运动啊，甚至港超嘅 CEO， 嗰啲鬼佬啊，我谂得真系都唔知有边个真系做得长，即系嗰啲所谓改革者，个个啊俾人逼走嘅，讲真。 所以我唔知系点样嘅一个恶性循环啊！即系我听亲呢一啲管理层足总啊呢啲咧，冇一句好嘅 comment 俾佢哋噶。即系我都唔知问题出喺边度。即系嗰班 management 当然系有问题啦。咁跟住而家恶性循环就系、是、球会又冇人关注，咁跟住又冇钱冇收入，咁样啲球员又好惨，我好戥而家香港嘅球圈系心伤啊。 系啊，咁你基本上你个足坛你咁。扭教又或者讲紧话咁，你早几年，即系十年八载前打假波，即 系 添啦。 嗰啲更加唔争气啦。 系啦，咁你一教咁扭教，你边度会吸引到投资者去做呢件事？ 然后我嗰日睇翻咧，即系话啲我上网睇翻，即系点解话东方嗰班球迷咧，啲人香港球迷喺度屌啲东方球迷，就话佢哋太唔争气啦。究竟你哋识唔识打气噶？咁样咁原嚟咧，东方嘅管理层都系好有问题，所以全部都好多次都喺管理层嗰度。即係佢話佢得罪咗好多行政管理不當啦，唔知喺邊度出事啦。咁然後東方自己球迷會咧都係好少人仲係支持嘅，咁所以東方自己都唔係好多熱心嘅支持者去支持。咁好啦，咁成班即係所謂即係一盤散沙烏合之眾啊。咁所以喺個打氣聲勢嗰度就係咁樣，即係已經場內就輸緊噶啦，恒大對東方、巴西國腳人哋有，咁有冇得比噶？咁場外明明多人過人哋嘅聲勢都輸埋，呢樣先令我哋即係有啲。更加痛心啊嘛！ 同埋咧，我 MJ， 我想拉翻嚟讲咧，有人咧就将呢、這个东方对恒大一个政治标语就又讲一句说话啦，系、体育运动咧就唔应该牵涉政治。嗱，我自己立场啫，体育运动咧同嗰个地方嘅政治社会、或者文化，基本上冇得割裂， 系啊， 一定系涉及政治，冇可能唔涉及。 系啊，如果唔系嗰阵时香港对中国就点会咁多人支持咧、如果唔涉及政治，如果大家真系咁净系支持香港， 你唔涉及政治，你巴塞对皇马都冇斗得咁犀利啦。讲真，你冇。 如果唔涉及政治，你估梁振英先生够唔够？会唔会突然间我唔支持啊？唔咁支持边队啦？ 即系我或者 MJ 甚至。好耐唔喺度嘅 Win， 即系大家都好认同，就系讲紧话，即系睇开足球，有乜嘢足球赛事？应该咁讲，即系尤其是好可能好大，你拉数对罗马打比，你全部乜嘢都系涉及政治，涉及个社会文化，涉及个风俗，冇可能割裂，即系唔需要喺度自欺欺人，系话足球唔涉及政治，好纯洁，冇呢回事，完全冇。 已经知道唔系啦， 系冇错冇错， 经已离了啦。见到嗰啲大陆人已经来大陆住，翻大陆啦，好严重。 唉，但系咧，我真系唔知道，即系涉及政治系一件好事定坏事。嗱，如果真系完全唔涉及政治话咧，东方我谂当日就冇球迷支持咁滞。 冇错啦。 系啊，如果真系净系睇足球嘅话，咁但系就系因为正正就系因为有嗰个中港嘅嗰种矛盾喺度，就令到呢场波多关注。会唔会我哋可以用呢一个嘅作为一个契机去撑翻本地嘅足球？或者本地任何嘅运动员，咁去多啲人关注，从而令到呢个本地运动员有多啲资源，从而令到呢件呢、這个呢、這个运动啊更加有蓬勃咧。其实我好尊敬，好佩服香港嘅运动员嘅，佢哋喺好少嘅资源之下，做出嘅成绩其实真系非常之亮丽噶啦。甚至系东方咁样，虽然系而家输俾恒大，系肉酸啲，咁但我觉得佢哋即系。起碼都叫做喺啲亞冠杯度出現過，入到大家嘅球迷嘅嗰個眼球，咁亦都係曾經打和過一分，其實都唔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嘅。 依、這個咧合理賽果嚟嘅，我即係如果今次輸6比0咧，我只可以講咧就唔即係尤其是東方嘅自己啲球員啦，就唔好話自己，唉、哎，我哋盡曬力㗎，點點點，輸6比0係一個恥辱，係啦，你拎咩主嘅恥辱咧？继续去进步咧，你先会进步到嘅。 再嚟过 系啦，六比系绝对嘅耻辱，冇任何藉口噶。 冇错，所以如果有所有运动员啦，或者运动员嘅朋友，或者身边有运动人咧，听紧我哋讲呢个节目嘅话咧，唔使灰心嘅吓，我哋一定系继续撑你哋嘅。讲真，认好认真嘅，我呢下讲嘢唔笑住嘅，系啦，香港运动员加油啦、 啊！我好少讲嘢讲得咁凶狠，突然间谂起自己，系啦，我哋下次再讲啦， 拜。